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六章，云呀， 好大的口气啊！ 魏红一愣，倒不是说这话说得多重，而是这说话的人内力好深厚。江湖人嘛，身为高手当然是行家，一听这虚无缥缈用内力往外送的声儿，就知道是更高的高手。刀行风眉头一皱，果然他担心的还是来了。刀行风早前的确听人说展昭入了开封府，跟随包大人查案。对于展昭的这个决定，江湖人倒是并没有多大意见。本来江湖跟庙堂就从来没有彻底脱离开关系，只是合作方式不同而已。有些江湖人给贪官污吏做了打手，有些江湖人保护清官救济百姓，还有些入了军中保家卫国。包拯是出了名的清官，展昭又是出了名的大侠，且还爱管闲事儿，所以众人一听觉得他俩应该挺投缘，彼此合作太合适不过了。展昭虽然年轻，但名号响，当今江湖后生里边最有名就两个，一个是展昭，另一个是白玉堂。他俩都很早就已经入了江湖，很早就已经名扬天下，而且都得到过武林至尊的赞誉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魏红还在分辨声音从哪儿来的，刀行风已经抬头看向县衙的大门上方。随着他的目光，众人一起看上去，然后就见包拯和庞吉所在的门廊上方，屋顶上盘腿坐着个年轻人，二十来岁，皮肤白净，十分的清俊，五官精致，嘴角含笑，一双眼睛大而有神，斯斯文文却也很精灵，一眼便能给人过目不忘的印象。刀行风虽然没见过展昭本人，但听很多人对他的描述就是人见人爱，很有眼缘，今日一见果然不假。魏红一眼瞧见了，转念一想就想起是谁来了，语气中带着不满， 原来是展大人。 魏红特意将大人两字念得重些，展昭笑得眉眼弯弯，点了点头。 乖，有礼貌。虎子，赏拿罐糖。 展昭，你什么意思？ 魏红闻言尴尬了，伸手指向展昭，展昭一脸惊讶看向刀行风。 刀盟主啊，你手下智慧有待提高啊，说不出人话就算了，怎么还听不懂人话了？ 包拯点了点头，庞吉在后头看着，心里门清，展昭正经时挺向着包拯的，看来是为刚才魏红对包拯出言不逊而不满。刀行风自然知道展昭话里的意思，但他也想见识一下展昭究竟多少斤两，虽然他名声很响，但也最多二十来岁，能厉害到哪儿去？见掌门没作声，魏红知道是有些放任的意思，他也觉得展昭年纪轻轻，名头响不代表要让着他，有没有实力谁知道呢，别只是徒有虚名。 如果我一定要人呢？ 那你来抢呗。 展昭，你真当我不敢？ 江湖人嘛，说动手就动手，他就要抽刀上前，却见展昭摸着下巴，似乎有什么事情很不解。 刀盟主啊，说起来，你说你们查到凶手了，谁啊？ 魏红这个气呀，展昭明显不把他放在眼里。刀行风沉默片刻，说出三个字： 白玉堂。 展昭盘腿，单手托腮，也沉默片刻，也说出三个字儿： 不可能。 你怎知不可能？ 以我所知啊，白玉堂应该不会跟小喽喽过不去。 众人闻言都是一愣，魏红登时翻脸了。 展昭，你说谁是小喽啰？ 江湖人不都说展昭知情识趣，又彬彬有礼，是个很好相处的人吗？怎么今日一见，牙尖嘴利不说，还如此傲慢无礼？ 我只是说了个事实而已啊。以白玉堂的形势，我觉得如果断刀门的人真的得罪了他，他铲平刀门的可能性比铲平一个断刀门要大得多了嘛。 展昭此言一出，刀门众人表情统一，纷纷气得倒抽了一口凉气。庞太师则看向包拯：“ 黑子，展昭脾气真的很好吗？还是他刚才吃饭吃的夹生米？” 包拯没什么表情，依然是那样的淡定。世人往往觉得好脾气的人就是没脾气，恰恰相反，好脾气是因为大度讲道理，有脾气则是因为有原则。再说了，站在刀盟的立场上，可能觉得展昭不尊重他们，可如果就展昭自己而言，他说的都是他认为的大实话。大实话嘛，总是难听的。 展昭，我敬你是南侠客，你再出言侮辱我刀盟，休怪我不讲江湖情面。 刀行风此时终于忍不住怒了，展昭见刀行风恼了，忍不住摇了摇头。 原本以为刀盟盟主会更有气度，更有智慧，更有大家风范，没想到啊，也就是如此而已。 不过这一回没等展昭开口，就听包拯先开口呵斥了一句：“ 放肆！本府出巡至此，方知你刀盟竟如此嚣张跋扈。这里是官府，不是菜市场，更不是你江湖人比武的擂台。谁再胆敢阻挠办案，一律严惩。” 刀盟众人都看着刀行风。刀行风火气撞在脑门上，但眼前站着的毕竟是当朝一品，开封府尹，还是代天出巡的钦差。万一真的闹僵了，吃亏的肯定是他们。但如果这时候被压了下来，他以后怎么做刀盟盟主？而且他也会成为江湖人的笑柄。正在僵持之时，就听一个甜糯糯的童音突然传来：“ 看呀，爹爹，是展展，他在屋顶上呀！” 这边一丝风声都没有的尴尬局面就被这一声好听的童音给打破了。展昭低头一看，就见小四子不知什么时候跑来了，边跑还边对他招手。他身后不远处是牵着小毛驴的公孙，毛驴背上已经放了好些草药，看来收获颇丰。小四子从刚才一见就很喜欢展昭，边跑边对着屋顶上的展昭招着小手，展昭见了他更开心，笑眯眯也对他招手。 小四子，别跑那么快，看着路啊。 公孙牵着毛驴在后头，见这边似乎气氛不对，又看到那么多江湖人，有些担心。 小四子，回来。 不过小孩嘛，四五岁大懂什么，见到喜欢的人赶忙就跑过去了，还想着一块玩呢。小四子跑得猛了，一头撞上了站在旁边的魏红。魏红被不痛不痒的碰了一下，低头一看，小四子此时也回过神来了，仰着脸看被自己撞到的人。魏红原本看了一眼就觉得是个挺好看的小娃娃，他毕竟也是江湖正派，不是什么邪门歪道，被个小孩撞一下也没什么。不过他又对展昭有些气闷，正好有气儿没地方出，见这小孩和展昭似乎很熟，于是瞪了小四子一眼：“ 哪来的小孩？大人说话呢，一边待着去。” 魏红一边说还一边摆手。他本来想小孩嘛，赶一下就跑了，可不曾想小四子和别的小男孩不太一样，他很呆，一吓唬就傻住了，动弹不得的站在那儿朝他看。 魏红一挥手，可真没想到会打到这能掐出水来的小嫩娃，就他那一双大手。 小四子！ 公孙大喊了一声，展昭一跃从屋顶下来已经来不及了，连刀行风想去拦住魏红都迟了一步。但就在魏红感觉巴掌已经挨上小四子的脑门时，突然一只手抓住了他的胳膊。魏红一愣，刀行风也一愣，展昭眨了眨眼，啪一声响，魏红就感觉眼前的地面在转动，变成了天空。等明白过来，他已经仰面摔在了地上，竟然被人原地抡圆了个圈，摔了个四脚朝天。此时呆着的小四子仰着脸开口叫了一声： 云呀！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